寻觅百般沧桑变痴，寻觅百般的起跌，想起许多事，想起许多人，甜和酸，心有幸有心风中并肩，有幸有心的感觉，勇气许多梦，勇气许多情。生消失似烟，一悲一欢，一一与你一直怀念，一丝一些，一一铭记，一月圆缺，但旧梦永不改变。相识相知相思相忆怎心比肩，相伴相依相相与你共觅破乱，相牵相亲相相以爱觅梦和暖，有爱永远。寻觅百般沧桑变痴，寻觅百般的起跌，想起许多事，想起许多人，甜和酸。心有幸有心风中并肩，有幸有心的感觉，用你许多梦，用你许多情。明天一分一刻，一天一生，消失似烟，一悲一欢，一一与你一直怀念，一丝一些，一一铭记，一月圆缺，但旧梦永不改变。相识相知相思相忆怎心永牵，相伴相依相相与你共觅破灭，相牵相亲相相以爱觅梦和暖，有爱永远都不变。有心风中并肩，有幸有心的感觉，勇气许多梦，勇气许多情和明天。一分一刻，一天一生，消失似烟，一悲一欢，一一与你一直怀念，一丝一些，一一铭记，一月圆缺，旧梦永不改变。相识相知相思相忆怎心永牵，相伴相依相相与你共觅和恋，相牵相亲相相以爱觅梦和暖，有爱永远都不变。不舍心心切切用热和爱，共与你以心相见，情永存无限远。 多谢，多谢你哋。你们